去。 动去，躺着点啊，别让动，打响了。要想在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小子有啥来路？ 我看冰雪花是要走背字儿。 哎， 你说啥呢？啊，你他妈说啥呢？ 哎呦，哎呦，班主，我说错了。 咋怎么操？班主，我扣你半月的包银。 哎呀，记得你 不。对，祖师爷去。 别吃。 班主，这月的份子钱该发了吧？ 哎呀，细篓子。最近也没挣多少钱，看蹭戏的太多， 那老婆孩子可都等着这点钱花呀。 哎呀，告诉他们等等吧，等等吧。 各位各位辛苦辛苦了。 哎呦，大师姐辛苦。 怎么样，小妻子？ 呵，你们成咱大师姐啊，这腰条跟别人的还就是不一样的嘛。 大师姐 哟，怎么了小达子，忘了规矩了？起来吧，我这儿要个面子。 起来吧。 好了，好久没看大家伙的戏了，还真是怪想的。怎么样，东三省转了一圈，你们都发了吧？ 发了，大师姐，发的七十哭似的。 呸，小季子，你别蒙我，这戏班的事儿我懂。 这两天我一直在戏园子门口转啊，你们的情况啊倒不如从前啊，你们的戏戏迷们已经看了多少遍，嘿，还是那老

这里有你啥事儿啊？老实当你姨太太得了。 姨太太怎么了？我吃香的喝辣的，我没事逛戏园子，太太着呢。说不定哪天我还得请你们去给我唱堂会呢。 哎呀，张子秀，快张子秀！ 你的戏刚开头，闻听他念大致一经啊。 班主，明天我堂会的事儿，你可得给我安排。 放心吧，都给你安排好了。 小老妈开门，麻子开店， 放棉花。 你，哎，刘老兄，我得恭喜你呀、啊！ 谢谢。 真没想到你们盛兴汽车又出来个这么好的角儿。 是啊， 这小雪花唱的两口可真绝呀、啊！啊，你看人的扮相，那做派，那味儿，怀里头抱着饼。 哟，孟老板真是内行啊！ 过奖，内行啊，我都谈不上。哎。我就是喜欢奉天烙子这几口、 啊、是啊， 一日不可无此君呐、 啊！ 是啊，赔了啊！他妈的啊，赔了！ 哎，谁赔了？ 哟，这不是孟老板吗？ 惜春嫂。 哎，我是班主。你可占了个大便宜了。 怎么？ 我要是知道那小雪花那么有出息，当初我咋也得要他3000块大洋啊，赔了。没想到那个丫头出去怎么大小嗓门小模样都是呱呱，想当初我怎么就是这么傻，怎么一个摇钱树木就送了人啊，越思越想气越大，我真是一个大傻瓜。哎， 真漂亮，那扮相真俊，真俊呐、 啊！德行， 哼！ 小老板， 小雪花，孟老板可等你多时了。 孟老板呢？哎呀，孟老板。您看您这是发气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好好，小老板好。 哎，别，我可够不上什么老板。 嗯，够得上啊。你看我赠你的贺帐上提了关东临秦王。 哎呀，不敢当啊。 哎，当之无愧嘛。 谢谢孟老板。 好，明天我的商行分号要开张，专请你去给我唱行规。 好， 嗯，我跟刘班主已经说好了，包银我加倍。 哎呀，那我先谢谢孟老板了。谢谢。 好，今儿为新未斋我请客。 谢谢。 我在那儿恭候小老板的大驾。 哎，不了，怎么好让孟老板又破费呢？ 嗯，哪里，到时候小老板一定要赏光。 哎，好， 一定来啊。 哎， 走， 好，孟老板。 哎，好， 再见。 小雪花。 哎呀，班主， 过来。这是你这月的零花钱儿， 这么多呀，班主。 跟着我，往后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谢班主栽培。 不过小雪花，你就会这两出戏，那可不行。 那， 你得跟你师父多学几出，把他的戏都学过来，艺不压身。 可是最近。师父不太乐意教我了，总跟我带大不理的。 他那个小心眼我懂，他不教你我找人教你。 班主，那不行，那是我磕头师父啊。 记住，数你的那300块大洋可是我掏的，他算老几儿啊？甭理他，我自有安排。 那好，我听班主的。 小雪花， 那我先去了。 去吧。冰老板。 哎 呀， 刘班主啊。 冰老板呐，真不好意思，有件事儿得跟你说一说。最近呢，这戏是越来越不好唱了，这戏社的收入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哎呀，我这个班主啊，

见外了不是？ 张师傅，我哪能让您天天白拉呢？我又不是角儿了。 不，在我眼里，你永远是角儿。 我不住诚信客栈了。 你去哪儿，我就拉你到哪儿。我就是喜欢听你唱的唠的，听你的唱过瘾，真解渴。边老板的，快请上几个吧，咱们一边走一边来聊啊。 张师傅，不了不了。 边老板，你看见外了不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兄弟们，坐好了， 走喽。 要不张师傅，今儿啊，我请您吃饭。 真的？ 那还有假？ 谢了，谢了。闻听此言， 爷爷，求求你了，以后你别总来找我，不行吗？ 小秀，秀，秀，爹，我要， 你又来要钱， 秀。哎呀，你能养他爹，这我不行呀、 啊！给你钱，你就知道抽大烟。 这，秀，你看爹，这咋办呢？哎呀，秀啊，你挣那么多钱，你就给爹点。 我哪有钱呢？跟班主血脉深契时，你不也在场吗？我得白唱三年呢。哎、 秀，秀，那你也比爹强百套。你看， 我没钱，这， 呵，红了。成角了，你就不认识我这穷爹了？我白把你拉扯这么大，我 你不是早把我卖窑子里了吗？ 卖窑子那是给你找条活路， 折了吧你！ 你要是跟我，你早不知上哪儿刮旋风。 行了行了，别说了，给你，以后别上这来找我啊。 我闺女呢？ 她， 我闺女呢？ 她死了， 死了，她怎么会死了呢？吴先生，别问了，太惨了。

尿裤子，双下山啊什么海，下场门粘上，出来。 好嘞。 看出去。 谁呀？大众脸冲方子，你糊不了我。 好了蹭你。戏篓子，拍戏， 拍戏，这文棋武不齐的大拍呀、啊，不拍了， 哎， 不拍了， 哎，戏篓子，戏篓子，他们老娘们吵吵，你急为啥呀？ 人在哪儿呢？啊，都出来干啥呀？该干啥干啥去，不拍了。 哎，戏篓子，哎，戏篓子， 真没规矩。